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俄罗斯在24小时时间里摧毁叙利亚境内94处恐怖分子设施，成为俄罗斯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以来单日规模最大的一次。而在稍早的时候，美军特种部队也采取突击行动，从伊拉克北部一所伊斯兰国监狱中解救了约70名人质。在行动中，一名美国特战队员阵亡，成为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以来首位阵亡的美国军人。那么，俄美两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进行到今天，在行动目标方面是否在逐渐趋向靠拢？俄罗斯倡导的和解议程又有哪些重要步骤等待各方参与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叙利亚的新机遇。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在两周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关注过俄罗斯军事行动对叙利亚局势起到的特殊影响。两周时间过去，俄罗斯不但没有减少空袭行动的次数，反而在单位时间里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与此同时呢，西方盟国在当地的军事行动的技术特征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是不是折射出一些政治立场的重要转变？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伟研究员。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洪源研究员，洪老师欢迎您。 朱晶你好，各位听众好。 俄罗斯正式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两周时间左右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节目，当时因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已经改变了叙利亚长达4年的混乱局势的平衡。那么在俄罗斯取得初步战果之后的10多天，我们看到的是更高频率和更大规模的这个空袭行动。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现在来看仍然在不断的加码？那么现在主要选择哪些目标进行空袭？ 好的，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呢，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的加码呢，像是跟当前呢，我们说叙利亚的就是说局势呢还没有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呢，这一点有关。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呢，它空袭的主要选择呢是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各个目标。那么这些目标的打击呢，对整个遏制呢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攻势呢，我们说呢起着非常重要性的作用。而且这些作用呢会随着呢就是说是叙利亚政府军那么在俄罗斯的空袭的配合下逐步的收复呢在叙利亚我们知道呢西北沿线的一些村镇呢会这种效果呢会凸显。因为我们知道呢在无论在叙利亚也好在伊拉克也好，那么单纯的空袭呢是难以解决呢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呢对于伊斯兰国组织呢很难造成一种毁灭性的打击。那么只有呢将伊斯兰国组织目前所具有的一些空间，也就是说呢他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占领的一些土地上逐渐呢给他缩小这种空间，最后呢使得他不能够再控制呢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随意的来进行一些呢从容的活动。所以这一点呢至关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根本性的转变依然是呢在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伊拉克都是在地面上的配合，这一点呢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呢，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空袭还是俄罗斯方面的空袭，力度再大，但是呢必须有地面的部队的配合。那么现在我刚才强调的是呢，在叙利亚的一些地面配合呢已经初见成效了，那么就是看下一步有没有继续的推进配合的地面部队。那么如果有的话，这种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所显现出来的成效呢会更明显一些。 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都是更多的是俄罗斯方面对于每一次空袭战果的这个公布，还有每一次空袭的具体的一些细节。洪老师，就在这个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马上要满一个月的时候，您如何客观评价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的战果呢？ 那么从俄罗斯这一次空袭的这个情况来说呢，它是自二次大战以来苏联也就是这个俄军它是最远的一次。那么这个他在最远的这个一个战术行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对于他的在国际上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是这个其二呢。从他的后勤补给上来说，没有从海上大规模的这个进行运输。那我们知道，它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那么这个它是从里海这个上空，是用它的这个124这个超大型的这个运输机，把它的坦克、把它的这个弹药、还把它的维修配件等等，给它这个运输到靠近土耳其边境的这个机场上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样的空袭是很难保证它的这个质量的，而且呢我认为根据它现在的这个情况，它只能保证这种空袭的战术行动，甚至它还不能够上升到一个这个战役的行动。所以从现在空袭效果来说，因为从伊斯兰国它的这个控制的面积上来说已经是大于英国了，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这个战术行动，它的效果是很难保证的。虽然它已经摧毁了他们的这个聚集地，而且呢是他们的一些据点，甚至一些包括一些通讯中枢、油库等等，但是呢真正伤筋动骨必须要依靠这个地面力量，而且呢需要加大这种这个空袭的这个程度。所以现在要真正评估的话，应该是俄罗斯对伊斯兰国这个武装已经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损失，而且呢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打击，但是呢真正伤筋动骨的这个情况呢确实还没有来到。 您其实刚才的评论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总体战果、实际战果和空袭行动战果这两个概念啊，不知道李老师您怎么看，您如何评价俄罗斯空袭行动的战果，如果从两个方面来说的话。 首先我们说呢，当前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叙利亚，那么这种军事的打击呢，我们首先要抛弃一种传统的，也就是说呢，军事对抗的这种打击的行动。因为虽然看到呢，有时候伊斯兰国组织呢，呈现出一种呢准军事的或者说军事的状态，但是呢，它面临着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那么伊斯兰国组织呢，它也不会大规模的集结来行动，所以这样一来呢，实质上就给呢空袭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也就是说呢，伊斯兰国组织如果它采取一种分散的形式存在的话，那么这一种的空袭呢，可能只会呢给明确的一些呢定点带来一定呢就是说重大的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是用常规的军事的行动来评估俄罗斯的空袭，或者说呢西方国家的空袭呢，我个人认为呢，它不能够很准确的反映出当前在叙利亚我们所要面临的，或者说国际社会所要面临的伊斯兰国组织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所以我们认为呢，这种空袭呢，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会遏制呢，就是说是伊斯兰国组织呢，它再发动一些大规模的或者说攻城略地的这样的行动。因为呢，你如果有这样的行动，你就会成为呢空中打击的这样的最主要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呢，我们看到呢，伊斯兰国组织呢，可能依然是呢，就是说采取分散，维持当前它所控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当然这个区域的控制能控制多久，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就是说呢在没有空中的制空权的情况下，所以说呢 它只能够呢在一些城市或者说呢和一些居民混在一起。那么这样一来呢，你的地面或者说空中打击呢，在一定的状态下都会面临着呢很大的困扰。也就是说呢，你把纯粹的能够指明，现在呢也有一些人说呢，俄罗斯的打击的目标呢，实际上获得了一些地面的，包括叙利亚民众的提供的一些情报，这样呢，使得他的打击的精确性呢，可能会更高一些。但是呢，他打击的全面性，或者说呢，像在战争中，或者说纯粹的军事行动中，把对方的有生力量彻底摧毁，这种可能性呢，几乎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通过空袭，像您说的，在地面人员的协助下，空袭消灭了一些精确的目标。但是空袭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导致所谓的伊斯兰国组织这个人员不能大量的集结，物资不能大量的集中，也就减少了他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 对 啊，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国22号在伊拉克北部对这个所谓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一次突袭，进行了人质解救行动中解救了70名人质，在行动的过程中阵亡了1名美军士兵。不知道两位如何评价这一次美军在地面与伊斯兰国组织进行的军事行动的实际效果？不知道这是不是美军在地面第一次和这个伊斯兰国组织的正面对撞？ 从现在情况来看呢，这一次的地面行动是策划已久的，而且是美军使用了他这个三角洲的这个特种部队。那么这个奥巴马从基本撤出这个伊拉克，而且呢现在还暂时没有撤出这个阿富汗，但是他已经处于战略上的毫无疑问的一个退势的一个地步了。但是呢他在这个叙利亚又开展了这个新的行动，而且还对这个叙利亚的和伊拉克两个地方呢还进行了空中打击的这个行动。这种行动尤其是使用这个三角洲这个部队的这个解救人质的它的画面非常好看，而且呢它的这个在媒体上播出来以后这个效果很好，而且呢是使用这个特种作战呢，它是一种非常讨巧的这个行动，这让奥巴马就可以向各方面交代了，向国会，那么向这个美国的这个积极介入的这个军方，那么向这个舆论界，那么都可以说我现在依然是在中东地区保持着一个美国的现实的一个存在，那么并不是把中东地区呢给他这个让给别人，而且像以色列有和美国的盟国也好交代了，但是呢他又不把自己的这个地面作战力量去陷入到中东这些这个泥潭里面去，这是奥巴马内心非常恐惧的一个事情。所以从这个情况来说呢，他又是出动了这个地面部队，又是这个空中打击，但是呢又不至于把这个部队牢牢的粘在这里而出不来，这是奥巴马在自己最后这么一年的这个时间里边非常讨巧的一个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如果美国现在舆论要求美国大规模的介入这个中东的这个事务，但是呢从奥巴马来说，这一年多再加上下一任这个总统，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这个上台以后很可能会调整美国的中东政策，那么会大举的介入，但是呢这个时间也就是应该在1年0.5个月左右，那么这个美国在中东确实不会有大规模的行动了。 像我个人认为呢，美国这次动用三角洲部队呢来解救人质呢，在就是说伊斯兰国兴起以后呢并不是首次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呢，此前呢也有一些美国的人质呢陆续的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被斩首，那么被斩首的之前呢美国也曾经动用过就是说特种部队，但这一次呢美国动用三角洲部队呢非常特殊。因为我们以往呢都知道呢，美国大多数动用了海豹突击队，但是实质上按照特种作战的能力来说呢，三角洲部队呢往往还超越了海豹突击队。也就是他们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说美国的海豹突击队在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遇到困难怎么办，就找三角洲突击队。 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美国海豹突击队所进行的行动呢，都是美国人愿意向世人公开的，而他的三角洲所进行的行动呢，都是美国人不愿意公开的。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非常特殊，也就三角洲进行了一次呢美国政府自己要公开的解救人质的行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第一个，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打击对美国呢在中东的这种主导权呢构成了挑战，所以美国呢不愿意坐以待毙，把这个主导权拱手让给俄罗斯，所以这次呢他要做一次漂漂亮亮的。或者说第二个方面呢，也就是说呢，俄罗斯军事介入以后呢，那么伊拉克呢一看美国人你在畏畏缩缩的，这样呢我就请俄罗斯过来了。所以美国在这一次行动以后呢，就跟伊拉克说，你必须跟我保证不能够邀请俄罗斯在伊拉克实施空袭行动，否则我要撤出所有对伊拉克的援助。所以伊拉克一看这样呢，他也就同意了美国的这种说法。第三点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是伊朗实际上是在伊拉克呢整个打击伊斯兰国中呢发挥的作用呢比美国还要重要。往往伊拉克的军队呢都是在伊朗军官的指挥下，那么美国人一看呢，这样如果伊朗他的敌人在做大以后呢，把伊拉克再拉到了反美阵线里面去，那么对美国呢整个的中东的战略呢是一个全面的失败。所以我们看到呢，虽然这一次三角洲的行动呢看似只是一个单起的行动，但是美国呢要凸显出他在中东地区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呢在中东的整体的事务中呢，他这种主导权是不容别人来跟他抢夺的。 那么之前在节目中也请两位当时分析过美国为首的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和俄罗斯的反恐行动的根本差异，无论从意图啊还是从打击目标各个方面。刚才李老师也谈到了美国希望通过这一次特种作战表达出的特殊意图，一石多鸟也好，或者一石几鸟也好，是这样。那么从现在来看，从现在的形势来看，能不能说美国在对待叙利亚问题的战场策略，或者说对于对待这个所谓伊斯兰国的这个策略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么接下来他们跟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些联系或者互动呢？ 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美国是在战略上的一个被动的这个行为。打个比方来说，就是在这个叙利亚也包括这个中东战场上，俄罗斯他搞了一个长途的这个战略奔袭，但是他又干的是战术这个行动，但是这个战术行动它的影响却是合乎战略性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行动，或者我们可以叫它这个大战术行动，就相当于在足球场上，哎，这个俄罗斯人他开球了，那么这个美国人呢慌忙一看不对，马上我再去堵截去，那么我也得加入到这个球场里边去，那么这个球场是哪儿呢？是中东战场。所以这个美国呢现在是在慌慌张张的被动的重新加入到这个中东战场上面来去。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奥巴马还下不了这个决心，我看在未来的这个岁月里他依然下定不了，只是要在中东地区大干一场或者中干一场，那么小干一场是肯定的，因为他已经被动的开始这个迎战了。他最害怕的就是俄罗斯现在这么一打，整个的这个中东就他就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呢？就是俄罗斯联合起这个阿拉维的这个叙利亚，那么又有这个什叶派的伊拉克，那么还有这个波斯人，那么这个伊朗人，甚至还加上黎巴嫩的这个长枪党，他们几个合纵连横在这个中东地区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一个包围圈，那么对海湾国家、对以色列和对其他的这个逊尼派这个国家就形成了非常大的战略上的一个压力。这种压力是一个中观的，我们说不敢说是宏观，但是一个中观的巨大的这个制度性的一个变化，这是过去100年都没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么美国一看势头不好，他也要加入进来，但是呢现在这个步骤呢可能晚了一点，但是从现在情况看，美国依然在努力的来这个弥补他的这个战略上的一个被动这个地位，但是呢从现在情况来看呢，美国的这个战略被动地位呢是很难被这个改变的。 您谈到这个被动，我们知道被动这个词一旦处于被动方向，一旦处于被动地位，这个方向可能就不完全由自己来控制了啊。李老师您觉得呢，接下来跟俄罗斯方面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会不会有一些互动呢？ 互动呢，我们看到呢，实际上是有一些互动， 嗯、 但是呢，这些互动呢，对于美俄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博弈呢，不会产生呢根本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呢，美俄呢，现在实质上呢是在中东地区呢，美国我们知道，在它的整体的战略重心调整以后。那么在整个的应对呢中东的乱局方面呢，美国是起到一个呢就是说逐步的退缩啊，不愿意呢就是说更加深入的趟中东这一个泥潭的浑水。那么在此状态下，俄罗斯呢我们看到呢，由于美国的就是说始作俑者的伊拉克问题，以及呢干预的利比亚问题，在对叙利亚的干预，所以导致呢整个欧洲呢面临着一个难民的困局的情况下，那么俄罗斯在这时候的出手呢，实际上是有着呢就是说你要不太重视中东地区的问题呢，那么我就来重视。但美国我们刚才强调呢，又不愿意让俄罗斯呢在这个问题上抢占呢就是说美国的风头。就美国人说我要退缩，但是呢也不容忍任何其他的一个国家呢来主导这一个地区的事务。所以说呢，美俄他们实际上在中东地区呢，他们是一个呢竞争者、博弈者。所以说要的国际社会都认为呢，大家打击的是共同的敌人伊斯兰国组织，这个伊斯兰国组织对整个国际社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和危害。那么美俄这作为呢国际上两个大国，要联起手来共同应对，是不是能够尽快的解决伊斯兰国组织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问题上呢，特别是在国际反恐问题上呢，它不是把反恐作为一个目的来进行的，而是把反恐呢作为一个工具来实行的。所以说呢，等于说他在一方面呢打伊斯兰国，一方面呢又要再利用伊斯兰国那么对巴沙尔政权呢所叙利亚政权所构成的威胁。所以这样呢，你要把反恐作为一个工具来应用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对整个的国际社会反恐呢算是并不能够起得很好的促进性作用。所以说呢，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我个人认为呢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合作。 就像两位这一段时间来给我们分析的，我们看到在叙利亚长达四年多的混乱局面中，可以说各种政治势力彼此拉扯，所以说其中的恐怖主义势力才能借机做大做强，也成为地区的心腹大患。最近我们也看到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对伊拉克战争当年的所作所为的一番评价和言论，也让各界对于当前叙利亚混乱局势的渊源感慨颇多。那么布莱尔的所谓道歉又从何说起？这番言论对于当前的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本周，俄罗斯在24小时时间里摧毁叙利亚境内94处恐怖分子设施，成为俄罗斯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以来单日规模最大的一次。而在稍早的时候，美军特种部队也采取突击行动，从伊拉克北部一所伊斯兰国监狱中解救了约70名人质。在行动中，一名美国特战队员阵亡，成为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以来首位阵亡的美国军人。那么，俄美两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进行到今天，在行动目标方面是否在逐渐趋向靠拢？俄罗斯倡导的和解议程又有哪些重要步骤等待各方参与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叙利亚的新机遇。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伟研究员，另外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洪源研究员。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布莱尔，托尼布莱尔。我记得当时刚刚执政的时候，对他有一个评价叫做英国的政治神童，而且说他能言善辩。那么这一次布莱尔的道歉确实让人比较吃惊，因为当年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者确实非但没有反省过自己的失误，反而10多年来一直在为自己辩解。那么布莱尔这一次在电视专访中说，我们的情报出现了错误，我对此表示歉意，我也要为规划中所犯的错误道歉，我们没有正确理解推翻一个政权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后来在记者的这个访谈中，他也说他不认为推翻萨达姆政权是错的。所以说后来有评论批评他道歉不彻底，也有媒体称他叫做有限道歉。 不知道在两位看来，布莱尔的所谓道歉核心意思是什么？为什么道歉？给谁道歉？那么他把这场战争带来的副作用界定在一个怎样的层面呢？ 那么从布莱尔说呢，他这次道歉呢是羞羞答答，这个欲说还羞，那么是半这个半眼皮吧，半遮面这种的一个状态。但是这样的道歉是，而且是迟来的道歉，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我们知道呢，这个在美国来说呢，就是他发动战争得到所谓的这个授权，是因为大规模的这个杀伤性武器。但是在2003年2月5日，在那个震惊世界的之夜，美国的国务卿这个鲍威尔，他拿着这个炭疽病毒，那么在这个联合国安理对联合国安理会上，向全世界，那么在最世界最高的场合来这个公布的这个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谓的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呢，现在看来完全是假的。但是呢，伊拉克战争已经打完了。而且呢，是伊拉克人在这个战争中如蝼蚁一样，那么这个已经死亡了伊拉克人至少在200到300万这个之间，因为他们的生命根本就没人去统计，是毫无价值的。像这样的这个国破家亡，没人给这个伊拉克人说话，而且这些死亡的人数还不包括联合国所认定的在10年的这个制裁中。那么由于缺医少药造成伊拉克婴幼儿50万人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美国和英国对发起这场战争呢，确实是不义的战争，而且呢他的这个战争呢，已经是对于伊拉克确实是一场侵略性的这个战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莱尔进行的这种所谓这个道歉，他是迟来的，而且呢是不彻底的。但是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莱尔不知道吗？他绝对知道这一件事。为什么现在才说呢？就是这个美英两国确实产生了一些这个裂痕。英国急于要洗脱出自己，布莱尔也要洗脱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英国和美国的看似在表面上就是非常好的一对儿的这个盟国，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英国算是妈妈，这个美国算是儿子，因为这个美国人的这个五月花号是从这个英国是开出的，是吧？它是新大陆，就连纽约都是这个原来这个在英国有一个 York， 那么它就在纽约这个地方呢，它就叫是新 York。叫纽约，叫 New York。 所以呢，这个英国和美国它有着这个割不断的这个历史和情节。但是呢，从二次大战的期间，美国对英国其实干了不少的这个坏事，包括把英国从世界头号的霸主一把就给他这个拽下来，包括把他的这个黄金储备慢慢的就运到了这个美国，把他的这些所谓的英联邦的这个全球日不落帝国的这些殖民地一个一个的把他从这个英国的这个附属国里边给他这个剥离。所以呢，英国其实最恨的其实是美国，他的这个咬牙切齿的程度，从丘吉尔的这个话语上来说，他绝不下于对德国，对当时的这个苏联。所以这个英国对美国其实是有着深仇大恨的，那么他在一定时候必定要表现出来，那么他一定要跟对这个世界上这个对的人，那么他做要稳坐老二的这个位置。所以一旦有机会呢，他确实是要敲打美国一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从我们了解的这一段历史，也就对英国的这些政客对美国时不常的那个反向踢上一脚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历史的感觉了。 嗯，李老师，您觉得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刻道歉，而且为什么专门还提到了所谓伊斯兰国和这场战争的关系呢？ 好的，首先我们要强调一下呢，人类不能够改变历史，但是呢，人类必须能够反省历史，避免呢犯历史上呢同样出现的错误。那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布莱尔的这一次道歉呢，实际上他是一个被迫的要道歉。为什么被迫道歉呢？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英国关于一战，也就伊拉克战争的问题呢，一直有很多的争议。特别是在2009年的时候，当时呢，英国的首相是布朗呢就启动一个呢对一战英国的角色以及英国为什么参加伊拉克战争的一个调查。原来说呢调查结果呢会在1年之内就出来， 但是我们看到呢，这将近六年了还没出来，但是有可能这个报告很快就出来了。所以出来以后呢，那么布莱尔在那时候再道歉呢就很晚了。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布莱尔呢他是呢一种被迫的道歉。但这个道歉呢，我们刚才说到呢，特别是伊斯兰国组织对整体的国际社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危害的情况下，大家都说追根溯源，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了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地区的迅猛的发展蔓延。但我们知道呢，美国呢在其中呢，要承担呢必要的责任。那么英国呢，当时我们知道高调跟随美国呢参加伊拉克战争呢，上对这个问题呢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我们看到呢，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的欧洲面临的难民危机呢，上跟这一次的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呢也是不无关系。我们研究伊斯兰国组织，我们就知道呢，如果没有伊拉克战争，就没有伊斯兰国组织的今天。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看到呢，布莱尔呢还是闪烁其词，认为呢，虽然伊拉克战争包括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伊斯兰国组织呢有一些呢，就是说他的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他又提到呢，中东的就是阿拉伯之春对整个呢伊斯兰国组织的呢它的兴起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布莱尔虽然在呢他获取的错误的情报问题上有着很明确的道歉的词语，但是呢对于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问题，对伊斯兰国问题，以及呢对中东动荡西方国家到底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问题呢，并没有真正的道歉。 我们再回到叙利亚问题本身，现在最新的进展是，说昨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伊朗和阿联酋等国家进行了电话接触，就解决当前叙利亚问题进行了商讨。那么在稍早的时候，也就是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对俄罗斯也进行了突然访问，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更加完整的叙利亚的和解进程方案，就是从目前的这个军事行动大家过渡到谈判桌上来。两位觉得俄罗斯方案中，希望坐在谈判桌前的应该有哪些方面？又主要谈些什么？黄老师， 那么这个政治解决呢，它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呢就是，从历史上，那么这1000多年这个时间里，在中东所有兴起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势力，它没有被立刻给打掉过的，就是它没有这个失败过的。而且呢，他的打掉自己打下的地盘和势力呢，只会越来越大。从这个伊斯兰国的兴起，而且呢，他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和他所占据这么大地盘，那么他差不多占了三个国家的这个地盘的情况来看呢，那么要把伊斯兰国完全的消灭，在军事上，而且在反恐战略上是不现实的，这是其中一个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第二个现实呢，就是俄罗斯所要面对的这个现实呢，也以及美国所需要面对的现实呢，就是说俄美双方在中东所支持的各自的势力，谁也不能吃掉谁，那么必须要正视美国的代理人和俄罗斯的代理人在这个伊拉克呀，尤其是在叙利亚这个战争这个问题上，那么他一定要有叙利亚在过渡政府中的一席之地。所以从这个现在情况来看呢，那么俄罗斯高调的邀请巴沙尔访问这个莫斯科，就是要把这个巴沙尔呢作为一个他的代理人，作为一个合法政府，给他这个隆重的推出，作为在叙利亚未来战后过渡政府乃至民选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而美国呢，也要把自己的所谓的这个反对派作为这个重要的力量，给他这个扶植进去。那么从土耳其来说，也要把自己扶植，这些库尔德人也要作为重要的这个政治的力量，给他放到这个新政府里边去。那么从现在的这个size， 也就是这个伊斯兰国来说呢，他也会转而采取一些政治上方面的一些谈判的这些手段，来获取在战后中的一定的这个地位。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来说呢，军事上这个空中打击，那么它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手段，就战争手段。所以呢，他在之后紧接着转换成这个和平的手段，这个政治解决的手段，甚至外交谈判的手段，也是他在中东地区争取各自利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李老师，最后请您简 简短的给大家预测一下，就是刚才洪老师谈到的所有这些方面嘛，当然是未来谈判桌不可缺少的各个方面。这些人现在有没有可能在近期走向谈判桌呢？ 目前呢，我个人认为呢，在叙利亚呢，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大家共同走向谈判桌的这样一个条件。 嗯， 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知道呢，大家所说的在叙利亚的政治解决的进程中，应该说呢，不包括伊斯兰国组织。 嗯， 所以在伊斯兰国组织依然呢，占领呢，就是说是叙利亚60%左右的国土的情况下，那么在这种的状态下呢，我们看到呢，实质上，叙利亚的反对派以及库尔德人呢，都不是呢，就是说是叙利亚政府的对手。那么实际上他之所以能够存在呢，那么由于呢，就是说外部势力对他们的一个支持。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呢，要真正的达到一种呢。